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37集，逆鳞。 哦， 赵普扬起脸，鼻子就被公孙捏住了。赵普这个喷嚏没打出来，公孙拿着个罐子打开放到他鼻子下边。 文文，是不是花粉或者粉尘闹的？没有伤风啊。 这时候小四子好容易回过神来了，爬起来拍了拍胸口的沙子，看着彻底塌掉的城堡叹了口气。 景儿，我们别堆城堡了，堆只小猪小兔子什么的吧。 小四子又拍了拍沙子，小四子刚转过身，赵普正闻了闻公孙递到鼻子下边的罐子，就感觉一股刺鼻的气味直接钻进了鼻子里，于是九王爷扬起脸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。再看，小四子一屁股坐在沙堆上了，其他人也都傻眼了。大帐外的士兵们都听到了这个惊世骇俗的喷嚏，都觉得不愧是九王爷，打个喷嚏都这么霸气。而那头轩辕洛似乎对展昭很感兴趣。 你家太子待一个月就回中原了，你跟着他做侍卫有什么前途啊？哎，我看你功夫好像不错的样子，长相我也喜欢，不如跟我吧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等明白过来这位仁兄在说什么之后，默默地瞄了一旁石桌边的白玉堂一眼。 耗子，他叫你墙角。 房间里正在门后扒着门缝往外看热闹的天尊和阴侯都忍不住赞叹，哇呀，那轩辕洛有种啊，竟然当着白玉堂的面拐他家的猫，果然作死作死，人不作就不会死啊。轩辕昌有些不解地看着自己兄弟，那意思我们来抢宅子呢，你抢人家手下干嘛？轩辕洛抱着胳膊看了看四周，跟白玉堂打商量。 哎，那什么，我们兄弟俩有的是金山银山，不如这样，我要你的宅子和这个侍卫，你开个价如何？ 话没说完，就听身后有人说话。 西南小赵普。 轩辕洛一愣，展昭扶额，众人也都一惊，因为原本好好坐在石桌边的白玉堂不知何时已经到了轩辕洛的身后。轩辕昌就感觉脑门一片冰凉，之前他下山的时候轩辕破就警告过他，让他不要来惹白玉堂，一来他功夫很好，二来他脾气不好，最重要的是他这几天应该心情很糟糕。轩辕昌还真没当回事，心说不就一个江湖人吗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可这会儿他有些后悔了。轩辕洛也是后脖梗子一阵凉， 这白玉堂什么功夫，内劲这么寒，而且我竟然完全没看清楚他是怎么过来的。 轩辕洛往一旁撤开一步，皱眉看着白玉堂，就见白玉堂沉着脸往前一步，冷冷看着他。 就算是真赵普也不敢跟我说这话。 轩辕洛咽了口唾沫，他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，只是白玉堂说话时带出来的内力把他压住了，他根本说不上话来。 这人年纪轻轻怎么那么高内力啊？ 房间里天尊捧脸。 哇，先是被朋友出卖，后被人当面撬墙角，哎呀，堂堂要起风了。 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 那是啊，我家玉堂快20年没发过这么大脾气了。 20年前他跟谁发过这么大脾气？ 我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趁他睡觉的时候给他穿了件花裙子。 闻言 殷侯嘴角直抽。黑风城里，小四子抱着胳膊坐在沙堆上，撅着个嘴看着前方的赵普。赵普边揉着鼻子边去摸耳朵，问一旁正给他开药方的公孙： 书呆，为什么我耳朵这么烫啊？ 公孙无奈地看了看赵普： 不打仗没正经事干的时候，果然是一个单纯的流氓。 轩辕昌也意识到白玉堂似乎不是一般的高手，不是人多就能对付的。 这人脾气比传闻里的还差呀，不想给就别给嘛，搞得跟要杀人似的。 哦呦，我就说吧，我家玉堂从小就这样，他喜欢的别说抢了，惦记一下都不行。 白玉堂一手握着刀柄，那意思要抽刀，刀还没出鞘，轩辕洛和轩辕昌就感觉到一股子寒意了。轩辕昌识相地往一旁退开了两步，省得殃及池鱼。轩辕昌赶紧将轩辕洛拉了回来： 你想干嘛？ 你俩一座金山一座银山吗？正好留着做坟头土。 白玉堂显然心情不好到极点，只是就在他抽刀的一刹那，刀柄被人抓住了。白玉堂皱眉回头，展昭眯眼看着他，两相对视。 干嘛？ 问你才对，要封呀。 不干了，回映雪宫，管他北海怎么折腾。 这耗子炸毛了，这人多没机会安慰他，通常这个时候顺顺毛就好。 就在展昭为难的时候，外头一个人走了进来。展昭抬眼一看，心说好嘛，又来一个。只见匆匆赶来的是轩辕破。轩辕洛和轩辕昌一看到他，都异口同声喊他 二哥。 哦，原来轩辕破能排到二皇子。 玉堂误会。 这回轮到展昭不爽了。 玉堂，你个卑鄙小人外加两面三刀的骗子呀，玉堂是你叫的？玉堂只有猫也可以叫。 展昭一来气，手就一送，随即就听到一声响。等明刀出鞘的余音渐渐散去，众人只感觉耳朵嗡嗡直响，以及白玉堂轻轻一扬手，长刀出鞘。轩辕狼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，还好胳膊腿没少。众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有轩辕破无奈叹了口气，伸手轻轻拍了拍轩辕洛。轩辕洛明白过来，就感觉脑袋顶上一凉，随后听到啪嗒一声，低头一看，他的头盔一分为二，掉到了地上。轩辕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赶紧看自家兄弟的头，幸好裂开的只是头盔，他兄弟皮肉没伤到。轩辕洛也傻眼了，刚才那一刀稍微深一点点的话，他估计真的需要一堆坟头土。邹毅和福告对视了一眼，福告好奇地看着邹毅： 太子爷今天怎么了？平时挺和气的呀，突然发这么大脾气。 邹毅也有些纳闷，隐隐觉得白玉堂和轩辕破之间似乎有什么仇怨或者嫌隙。当然了，白玉堂刚才走出来的时候其实心情尚可的，但轩辕洛口出狂言说要让殷十二做他的侍卫之后，整个气氛都变了。白玉堂收了刀，一拉展昭转身回屋了。展昭跟着白玉堂进去，觉得当务之急是给着被触了逆鳞的耗子顺毛，然后展昭对邹毅和福告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送客吧。邹毅上前对众人做了个请的手势。 他什么意思？ 一旁轩辕狼说风凉话，轩辕洛瞪了他一眼，就要转身回去找白玉堂再理论过。 就这么走了，显得怕了他似的。 不走你也怕？ 轩辕狼在一旁看得真切，原来 四皇子和六皇子都是听二皇子的。 够了，再去真的会送命。 这里是北海皇城，我是皇子，他还真敢杀了我不成？ 那你回去试试，我说过多少次让你俩别惹白玉堂，你俩拿我的话当耳边风。 轩辕洛手里兵马不少，而轩辕昌原本又是太子的身份，可竟然连他俩都对轩辕破言听计从，这位出了名老好人的二皇子看来也有些实力。就在众人准备下山的时候，山上传来了当当当的撞钟声，是轩辕劫宣召众人入宫的钟声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